上带走。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，明天就能够到达。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，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。当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，快乐是永远的家。 怎么样，就在通往快乐老家的路上跑起来吧。跑酷就是这样一种运动，它总要面对障碍和阻力，不过你要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克服它们，从而达到目的地。离开了快乐老家，一起到蓝色的海洋，体验一把惊涛拍岸的力度。送上我爱着蓝色的海洋。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 跑酷，愚公移山的精神在这里并不适用，因为跑酷者不是要挪走障碍，而是采取穿越、攀爬或者跳跃的方式跨过障碍。举个小例子，如果路中间有一座烟囱，跑酷者一定会爬上烟囱，再从另一端爬下来，然后抖抖身上的泥土，潇洒地挑战下一个障碍。好了，还是来听这首《愚公移山》。 起来十七分，想起来是笑谈，任凭啊别单把鸡背压弯，任凭啊搅拌把木屐磨穿，面对着万物与太寒，忍着是一身肝胆，想起来不是那气氛，想起来不是 笑谈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用跑酷的方式观察世界。一本名叫《北京跑酷》的新书面世了。这本书用跑酷的方式观察世界，作者把这种方式叫做路上观察方式，也就是在行走中观察北京城。是不是也像这首歌《日子》一样悠闲呢？ 风吹着云儿散了，的季节过了，花落的时候来了，想你的日子到了。脸颊的枣又熟了，窗边的叶子飞了，隔壁的姑娘哭了，为什么呀你，这又何必呢？ 爱你的人 背着，寂寞的人儿看着，满街的歌谣唱着，随便的听听算了。 离开大都市，还有什么让跑酷者们割舍不下的？肯定是那些原生态的地方。就拿吐鲁番来说吧，来听这首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。 格里木参军去到边上，临行时种下了一颗葡萄。我愿你 不管怎样，跑酷倡导的还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一种方式，不建议你费力的去跑酷，只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各种自然的美丽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，送上歌曲《走四方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